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想起我吗？爱没那么伟大，我不会再哭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

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 我 别再